奥运冬奥倒计时的倒计时的这个时间段、 嗯、 当时叫跨界选材。 嗯，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当时跨界选材有两个跨界选材的选手， 嗯， 反正是让我非常的关注， 好像有陈文斌是吧？ 哎，对， 哎， 一个是那个张培萌， 张培萌，嗯， 张培萌当时是选择了雪道雪车， 对， 单人的那个雪道雪车， 雪车，嗯， 后来好像，哎，这个在节目里不说了啊，大家搜一搜，网络上有很多的信息。 是， 陈文斌是另外一个我关注的， 嗯， 就是他叫的跨界选材里边，从越野跑项目选到了越野滑雪， 嗯， 但是到现在好像也不是。没有完全最后能够适应这个比赛项目，我看他最近发的那个朋友圈又回归到越野跑当中， 越野跑了。 但是一开始他练的时候，他怎么练呢？他在夏天练， 嗯， 夏天他是脚上穿那个滑板鞋 啊， 对， 滑板。 他那个滑板鞋跟咱们一般的那个滑板鞋不一样，他是专门为叫做越野滑雪的夏季训练来做的那个，就是长的。就真的跟雪板一样，但在雪板下面有轮啊，有下地旱地的滑轮，两个手有手杖， 嗯， 他就用两个手的手杖，然后结合夏季用的这个叫做训练的滑板鞋，在山地里边练上升和下降 啊。 他是夏季就是怎么练， 嗯， 你说很枯燥，确实他每天就是这样练那个整个滑行的技术技巧，但是你想其实有轮和有雪，一个是硬地，一个是雪地，还是不一样。 嗯， 就你夏季只能是练体能， 对， 其实还是到了真正的冬天才能够练出技术来。 对，没错哈。其实越野滑雪这个项目，说为什么跨界选材选择这个陈文斌去，肯定也是有考量的，因为这个技术首要的就是，尤其是这种刚我们说到这种长距离的项目，比如说50公里哈，这是最长的，这种项目肯定对人的这个体能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到极限， 到极限哈，非常高的要求。而且最后冲刺，如果大家看过这个比赛，我还真的去这个网上找过一些越野比赛的视频来看，不是说大家想象到最后大家都没救，他最后比如冲刺的阶段50公里哈，最后一两公里冲刺的阶段，还是要爆发出你全部的能量，进入一个。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惠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北京京惠保参保倒计时仅剩3天，去年全北京有150万人参保，今年保障升级，一年只需79元，最高享330万医疗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京惠保了解详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今天的十分钟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给我们进行保险方面的知识分享。 大家好啊，那非常荣幸再次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就保险相关的知识信息以及我们购买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大家进行分享。 那在人寿保险的这个大范畴当中啊，还有两个概念是我们上周没有说完的，那就是年金险和两全险。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去着重这两个概念和大家进行分析。那我们首先来说年金险。 准备好笔记，上课。 那么年金险它也有分类吗？ 我们一般按照时间分呢，会分为中期年金和终身年金。 嗯， 那中期年金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保障期限并不是终身的， 嗯， 可能是10年、15年或20年这样的一个期间。那终身年金呢， 根据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是管一辈子的嘛。 嗯， 那一般做养老规划可能终身年金会多一点。 你说了这个养老规划做终身的，那中期年金的购买人群都是一些什么样的？ 中期年金呢，其实也是目前比较热销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嗯、 一般我刚才介绍到保障年龄保障的这个时间可能10年、15年或20年，它一般会有这个几种用途。那第一个用途呢，就是我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目标，我要实现它。比如说呢，可能我10年之后我孩子要上大学了，那我就存一个10年的中期年金，到10年之后我拿得出了一个确定的金额。再比如说呢，可能我今年比如说45岁或55岁，哎，我准备要规划自己养老生活了，那我就准备一个15年或者20年的一个年金，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可以拿出来一大笔钱。然后它还有一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做一个相对稳健的财富增值。因为我们年金险刚才也介绍到，我们无论就像中期年金，我们会有满期金，会有每年的年金，它都是体现在合同条款中的。所以呢，我们在可以实现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我要一个确定的金额。比如说我60岁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一下拿出50万作为我的养老规划，或者是我出去旅游，哎，都可以。那我就可以在比如说10年前或20年前我做这样的一张年金啊，我可以看看我年交保费是多少，然后我满这个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是我满期拿出来50万。 可是我有个疑问哈， 啊，好的呀， 因为存在一个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率嘛， 对的， 那我现在存一个50万，和我以后20年之后把这50万拿出来，不是有 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做任何一种财富配置都会面临通胀的威胁，甚至呢，最惨的是我们不做财富配置，钱就是放现金存在兜里，也是要面临通胀的。但是呢，我们做个人资产配置，我们能不能忽略通胀呢？肯定不能忽略通胀的。就是在不同的产品中做选择，风险低的我要有一些，风险中的要有一些，风险高的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要配置一些。而这种产品呢，就是风险偏低的资产配置类型。通胀是我们必须面临的话题啊，必须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起码从低风险呢解决一定的通胀问题。 那么购买这个中期年金险哈，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当然也是有的啊。我们中期年金险呢，最重要的第一点呢是，既然是中期年金，会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所做的财富安排一定要符合自己需求的时间配置。这话讲起来可能比较拗口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孩子18岁要上大学，我一定要需要一笔钱，我这笔钱也就是为这个事儿存的，那我选择产品就要选择10年期。或者15年期正好满期的时候，我能拿出来这笔钱呢？比如我的这个财产的配置和我的需求时间不一致，这个可能就没办法实现我们财富的目的。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是目前呢市面上呢还是有4.025定价利率的产品， 就算比较高的。 对，算是比较高，算是保险产品中定价利率比较高的。 嗯， 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你买中期年金，尽可能的买4.025定价率的产品。它我们虽然不是完全的影响我们能拿到的收益或能拿到的这个利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会，这个它的这个数额越高，我们的利益就会越高。那第三呢，我们要关注这个产品的总利益，就因为它是个中期年金，它会有一个满期，我们关注它满期我能拿到所有金额的总利益，以及它的内部回报率到底是多少，就是我们用专业一点术语就是 IRR， 它的 IRR 是多少？当然这个数值也是越高越好。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惠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北京京惠保参保倒计时仅剩3天，去年全北京有150万人参保，今年保障升级，一年只需79元，最高享330万医疗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京惠保了解详情。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为缓解北京市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惠民保险北京京惠保应运而生。2020年10月问世以来，就收到150多万北京市民的青睐。2021年度，北京京惠保首先保障变得更加全面，在住院医疗责任方面， 在保留去年的住院医保范围内医疗费用保障100万元自付医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住院自费医疗费用保障100万元，让温暖的分量更重一点。其次，重疾药品增多了，每增加一种特药就能多为成千上万个参保家庭减轻经济负担。金惠保特定高额药品目录由去年的17种特定高额药品扩展到60种，包含120万一针的抗癌神药 CART 细胞疗法在内，让温暖的覆盖更广一些。同时，服务在升级。2021年度，北京金惠保将健康服务项目从18种提升到24项，让温暖的力度更大一些。最后，质子重离子登场。北京金惠保将目前国际公认的有效尖端抗癌放疗技术质子重离子治疗费用纳入保障，让温暖的方式更多一些。一份安心的保障，守住这一刻的美好。北京金惠保79元一年，享最高3个100万加30万的保障。想了解更多，请关注北京金惠保微信公众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十分保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双耳之声小程序和天天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节目的很多精彩花絮我们也将会在抖音短视频端去进行呈现，您也可以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官方的抖音账号。好的，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医疗保险，北京金惠保参保倒计时仅剩3天。去年全北京有150万人参保，今年保障升级，一年仅需79元，最高享330万医疗保障。微信搜索北京金惠保了解详情。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情感、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广播剧，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搞笑、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会逐渐减小，明天气温回升，最高温度将会达到9度，空气很好，能见度也不错，适合户外活动。但是也提醒大家要随时关注气温变化，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9度，最小相对湿度20%。而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转1-2级，晚间的最低温度0下5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 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二，适合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另外，明天光照也很好，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